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枪，今日咧系11月1号吓、啊、星期日嘅晚上，咁我系爆石啦，喺我身边有 Sam 博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一开始讲少少有啲唔开心嘅嘢啦，咁我今个礼拜就同我个女去报一间 public school 啦，咁对我嚟讲，点解拣 public school？是因為我個人，我喺一個印象嚟講，我覺得即係帶啲細路哥翻學，翻一間公共學校係唔使錢嘅，因為政府會資助曬所有嘅 course。依個係我嘅幼稚嘅諗法。 但係我梗係啦，從禮嘅。 咁我就帶我個女去即係去 orientation 啦。咁搞完一輪之後咧，去買校服喎。哇！真係咧粗口嚟埋。我同佢買一日嘅校服咧，一日啫嚇，著一日。譬如就係話，如果一個禮拜五日都著同一件衫，唔洗衫嘅話咧，佢都要180蚊喎，一套喎。OK， 咁即係如果我買兩三套嘅話咧，都成幾千蚊落袋，即係幾千蚊，即係大出血喎。咁即係我諗下，喂唔掂喎，我公共學校已經係咁啊，即係如果第時想讀啲比較嚇啲、教會學校啊、私人學校啊，咪仲貴。咁所以即係諗下，其實而家生兩件咧，我有少少即係後悔。 冇嘢嘅，你即刻辭咗份工攞綜援咪得咯，即係佢。 攞中援都唔掂，攞中援都买校服，攞中援都买校服嘅， 全部豁免噶。如果你攞中援， 啊系咩？ 啊， 系咁样， 即系实报实销咁 啊。系啊系，佢有啲即系类似学券仔啲东西啊。你去啲centre拎，即系福利处咪有咯，俾啲学券你啊。 即系大佬，我话佢间公共学校都使咁多钱，我真系啲以后啲日子点算？而家佢先得个四岁，几时得嚟到佢养到佢大学啊？即係我而家終於明白點解大陸要實施一孩政策啦。啱啱10月29號嘅時候嚇、啊、決定呢個取消一孩政策喎。咁咧，我用一個澳洲同埋紐西蘭角度睇件事咧，點解我會知樣嘢咧？因為咧係紐西蘭有一隻奶粉嘅股票咧暴升啊！ 暴升。 所以即係中國嘅無論任何政策喺中國發生咧，都會影響到世界經濟。我想同大家講。 我今日喺車市活。经过见到第一间我见过嘅奶粉专门店， 唔系话咁耐先见到一间，好多噶咯喎。 唔系佢斋卖奶粉喎， 斋卖奶粉， 斋卖奶粉喎，其他啲乜都 即系啲奶粉系斋嘅，冇肉喺面。 好笑啊！ 即系话其他手信嗰啲都唔卖喎，净系斋卖奶粉。 哇！你谂下斋卖奶粉都可以起开到间铺，即系我相信即系商机无限啊！ 系啊。 咁大家对一孩政策有即系取消一孩政策有咩睇法啊？ 一早已经名存实亡噶啦，我啲大陆嘅同学都话，其实好多大陆省市都丈夫同埋妻子都系一孩嘅话，即系都系得一个嘅话，咁佢哋可以生到个咯。 因为呢样嘢其实温咗 officially 35年咁样，咁其实。35年一個 cycle 咯，咁啱啱呢一陣嘅即係一出世，呢一陣出世嘅都係一孩出世噶啦，咁所以嚟緊生嘅都係可以生兩個噶。 即係證明咯，即係只不過 officially 係 declare 呢樣嘢咁簡單咯，冇乜特別，啲好似好驚訝咁。 譬如話澳洲新聞或者係美國 BBC 點樣評論，最多一面倒咁樣話，一早要cancel 啦呢個咁嘅政策嚇、啊，又針對呢個嘅嚇、啊、人權嚇，亦、啊、都令到破壞呢個嘅社會秩序，或者係破壞呢個嘅即係基本上講到好似破壞世界運行咁樣。 35年即係由1980年開始左右，1978年到1980年開始左右實施啦。 系， 咁当时人口系睇翻资料啊，就系10亿度啊。咁呢个系邓小平嗰阵时系倒转翻毛泽东嘅人多好办事呢个政策噶嘛。咁样由10亿，咁但系佢一路都系上升到超过14亿，而家嘅13亿度咯。系，咁佢估计仲会系上升啦。咁跟住去到大概14亿以上咁样个 projection。 取消一孩政策，我谂好多即系网台或者其他唔同节目都评论过一样嘢啦。我哋可能唔需要讲得太详尽啦。咁但系其实我个人觉得，就咁睇落去，我唔觉得你而家 去取消一孩政策會改變到啲咩嘢出嚟喎？即係個主要原因其實好多人都話哦，因為即係經濟放緩啊，或者係即係大陸嘅即係老人問題開始浮現啦。OK， 有啲人開始講話四二一嘅問題，大家知唔知咩四二一嘅問題啊？ 唔知。 四二一咧，即係基本上嗱，如果一孩政策嘅話咧，即係你有兩，即係你有父母啦，咁就二啦，咁父母以上又有兩 pair 嘅 grandparents 啊，咁咪四個加兩個，即係六個老嘢，要一個年輕人第時去用佢嘅收入去填補依六個人嘅老人家嘅需要咯，所以就係依個四二一嘅問題咯。 而家已經係啦。又要讀書讀到撲街， 即係你而家去cancel 依個 one child policy， 變做 two children policy， 可以幫助到個經濟幾多咧？即係講真，你個生產力嚇，你要去到廿年或者卅年之後，先至可能會有啲嘅改變。咁嗰陣時，依個世界亦都可能已經唔同啦，或者已經可能世界末日咗咧。 依個人口政策嘅問題，其實要睇翻佢係點樣起，同埋而家點解會有一個轉變嘅。咁其實當年大家都知道，因為毛澤東冇聽到嗰個人口學家叫咩名啊？大家當時就做個 research 就話應該係大概去到六億人就係六七億就係最optimal 嘅水平啊嘛。咁啊，冇無人都萬事啦。咁啊，跟住就撐到而家。咁之後就用發覺錯誤啦，就是、用呢個行政嘅手段就強迫啲人生一個啦。咁鬧出好多人間悲劇啦，即係又殺女嬰啊，又骨肉分離啊，又要即係生仔呢啲咁天經地義嘅嘢，要搞到離鄉別井啊，又要匿埋生啊咁樣，好多唔人道嘅事情發生。咁 即係如果睇翻個數字都係50年代、60年代 已經六億噶咯， 都係賠嘅六億，但係去到80年係飆升到十億，即係如果20年間已經係飆升咗好多。 咁其實當時已經那個一孩政策嘅實施，就係因為察覺到依個人口政策有失誤。當你毛澤東去實行依個人口政策有失誤，就想改正過嚟，咁就用一個好粗暴嘅行政手段去夾硬去改變。咁你話有冇效咧？咁當然你可以好有效地去抑制到人口嘅增長啦，但就造成好多問題，就話第一就係而家最近有個報道， 男多女少啦， 係啦，蘋果日報講緊係113個男性對100個女性。即係其實嗰個比例係已經係 skill 都好緊要，咁佢就話你基本上有起碼即係講緊3000万嘅人，大陸3000万嘅中國人係會揾唔到老婆嘅，咁即係冇辦法可以揾，因為配唔夠女性去做組合啊嘛，咁其實呢啲問題就係你用一個咁嘅行政手段，而你冇去做一啲， 好似有啲都幾有創意嘅提議喎，有啲學者都。 系啊， 就 话一夫多一妻多夫， 一妻多夫。咁但其实就系话唔 work 嘅，因为佢哋其中一个唔 work 嘅原因就话有个叫做 the tragedy of commons， 即系话当嗰样嘢咧系唔属于任何人嘅时候咧，就唔会人就打理佢噶啦。咁如果你有一个老婆，你一定 要打理佢。 咁个老婆系你嘅，咁你梗系锡住个老婆啊，照顾佢啦，系咪先？咁但屌，如果你一个老婆几四五个老公嘅，哇，个个老公都话喂唔系我个大佬，系咪先？即系我即系生仔要搵佢，咁你生完之后冇人理，咁系咪先？即系咁样系，佢话咁样系唔得嘅，咁样 系争，唔系咩有得争下先至更加好啊？哦，原来咁样，明白。 哇，咁奇怪个人嘅睇嘢嘅角度。 系唔系 妻多夫本身就好明显唔 work 啦，系嘛？ 系啊，咁唔系佢有 quote 嘅，咁呢个系 即系咩都有学术理论嘅，你 系啦系啦，呢个好似系喺 共产分享咁啊， 系啦，呢个系 即系产权界定唔明确， 冇错。 哦， 信我喺信报度睇到嘅，因为佢话就系呢个产权界定唔系好明确，咁佢有学术根据就 quote 咗一个美国嘅学者，就系话佢做个 research 就话我哋以前清朝即系明末清初嘅时候，即系明朝开始有 record 开始去到清朝，其实喺一啲农村一啲穷乡僻壤咧，其实都系有一妻多夫嘅情况出现嘅，咁系因为由于劳动力嘅不足，可能个老公不能够落田工作啦，咁就需要去请一个二夫返嚟啦，咁通常就係叫叔仔嘅，唔係为世俗所容去啦，咁佢有呢样嘢嘅，咁但係 即係借种啦，吓 引多个老公入嚟一齐住，咁其实三人行啦，咁因为个老公可能 不便行动或者个老公唔舒服，咁其实系一个需要喺度嘅，一个需要喺度嘅。咁呢个其实拎到去一个更加大嘅话题，就系现今现代社会嗰个家庭组成啦。咁但系唔好讲呢样，唔好扯咁远先，就纯粹讲我哋而家人口老化，即系而家就系因为实施咗呢一个咁粗暴嘅一孩政策，就基本上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系个人口比例。男女比例嘅嚴重不平衡啦，因為其實正常嚟計係應該103去到100咁上下嘅上落嘅啫嘛，應該女仔係多啲嘅，通常正常。 剩翻個三個係宅男啊，你想？ 正應該唔會，因為通常係女仔個比例多少少嘅，因為男性嗰個夭折率係高啲嘅，同埋男性中意冒險啊嘛，屌成周日搬 G 針咁，咁夠死一兩件咁啊，咁但係而家其實個共產黨去。正式去即係去 get rid of 呢一個一孩政策，即係解決個問題，其實就係話人口老化。咁其實人口老化咧，本身唔係一個問題嚟，人口老化係一個現象嚟嘅。 即係其他國家都有啦，即係呢個世界基本上所有人嘅年齡，因為科學嘅進步都會推遲咗㗎。 即係人老咗唔係一個問題嚟㗎嘛，人老咗係一個現象嚟嘅啫嘛，係嘛？但係人口老化而衍生出嚟嘅问题咧，嗱，呢啲就有问题啦。咁我哋就要睇翻究竟呢个人口中国嘅人口老化问题，即系人口老化嘅现象衍生到 老咗但系死唔去系嘛？即系未死，即系迟迟都唔死，喺度吊住喺度咁样，系咪咁意思啊？ 即系人口老化咗啦，咁会衍生到啲咩问题咧？就基本上有三个啦。咁第一就系话你嗰、那个医疗问题啦，因为人老咗，你自然对嗰个医疗系统嗰个需求系加大咗噶嘛。咁例如可能你好多，譬如就算你好健康，可能你会有 arthritis， 即系你有关节炎啊，可能你心脏会有事啊，或者你啲肝即系啲内脏会事，咁你变咗你去使用嗰个医疗系统嘅个依赖程度会提高咗啦，频繁咗啦。咁好多时其实啲人话哦，咁你可能系有买保险咪得咯，但好多时唔净系钱嘅问题，因为你个医疗系统未必可以负荷到呢样嘢噶嘛。即系你本来有6000万嘅年轻人。有几多睇医生嘅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讲有6000万，打个譬如6000万嘅老年人，咁喂，可能佢个医疗系统嘅负担就完全系讲紧系三四倍都唔止咯，系咪？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就系、是你有够唔够医生咧？系咪？你个医疗系个 medical cost 个负担系大咗啦，咁啊，咁另一样嘢就系第二就 pension 啦，养老金问题啦，因为。尤其是上一代 baby boomer， 香港尤其是嚴重啦，就好多時候上一輩嘅人其實佢哋係靠出賣勞力去即係揾好話冇聽，即係揾朝唔得晚嘅，咁佢哋年紀大咗嘅時候就依賴咗嗰個公共嘅福利系統，就靠生果金、養老金去過活啦。咁呢樣嘢最近我哋見到林鄭咁樣講，去推呢個全民保險金嗰個方法好受到爭議啦。咁但係今日唔講，但係。呢样嘢就系需要正视嘅问题，咁香港要正视嘅问题，大陆更加需要正视嘅问题，因为个 baby boomer 嗰个潮流系全世界噶嘛。咁你第三个问题就系话，我呢个就系其实共产党真正想 tackle 嘅问题。头嗰两个问题佢唔系 OK 啊，因为人命喺大陆唔值钱啊，呢个先系真正佢哋想 tackle 嘅问题，就话嗰个生产力嘅下降，因为你少人做嘢嘛。系嘛，即系好简单嘅嘢啫。咁你有人讲过话，即系大陆已经过咗呢个劳资拐点啦。就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你靠嗰、那个大量嘅劳动人口投入去工业生产所带嚟嘅一个经济增长，就去到一个拐点啦。因为你冇再更多嘅劳动人口去投入嗰、那个生产当中啊嘛。咁当你嗰个年轻人个工作，人口減低嘅時候，咁你自然個 productivity 就會減低，個國家嘅 productivity 就會減低啦。咁其實依個係真正共產黨係想 tackle 嘅問題咯。 講到最尾都可能係一個字叫做錢，叫做錢作怪啫喎。其實有即係如果有錢，可能解決咗大部分嘅問題噶咯喎，係嘛？ 其實又唔完全係嘅。咁譬如最頭先咁講，譬如話你有醫療系統問題，係咪有錢可以解決到？你有錢可唔可以聽日買多兩個醫生翻嚟啊？咁你可以。喺外国引入嘅，但系你要 train 个医生出嚟噶嘛，你唔可以话听日变个医生出嚟。 大陆唔需要嘅，大陆即系可以变到个医生出嚟噶嘛。 咁你 讲大陆啊嘛， 你要咁样冇办法啦，同埋即系变咗嗰个护老养老嗰个需求会提升啊。咁你话系咪用钱可以解决咧？系可以用钱去解决，但系又唔完全系钱嘅问题，因为其实外国咧就会，譬如澳洲计啦。其实就会做好多嘢去保健啊，即佢政府有好多 program 去 佢叫你啲人我做运动啊，或者少啲饮酒啊，少啲食烟啊，又或者甚至乎将大部分嘅人就三十岁之前已经摆咗喺嗰个私营嘅医疗保险制度度啊。咁我哋做 tax return， 我哋知道啦，如果你唔买私人保险嘅，你要俾嗰个 surcharge。呢啲咁嘅嘢其实都系去 tackle 呢个 medical 嘅 problem。因为levy 啲钱，咁佢收咗之后，我谂佢点样用？佢可能我嚟做 medical research 或者去 train doctor 咁样啦。咁即系呢个系一方面，呢啲就系同钱有关，但系唔系话完全啊用钱可以解决到嘅嘢，因为有需要时间去做噶嘛。咁 pension 可能就系真系钱嘅问题啦。咁但系喺大陆嘅话， 你所有钱攞咗去托市咯，都 入晒 A 股咯。同埋唔系呢个问题，而系话佢嗰个金融体系根本就唔 stable， 都唔健全。我好老实讲，屌根本爆唔爆系时间问题啫嘛。大家都知噶，系咪先？咁都冇明天嘅，变咗你就算可能有你够钱俾 pension， 你计条数，但可能到最后都会唔够咯。因为如果佢爆起上嚟，点知咧？系咪？咁未必系解决得到咯。咁你第三个问题就系你嗰个生产力嘅下降咧，其实好多时候靠去生仔当然可以解决到啦，但系其实外国。相对呢个问题比较少，因为点解？因为人哋会通过呢个科技嘅发展同埋一啲新嘅生产模式去提升嗰个社会嘅生产力啊嘛。即系变咗， 例如咧，即系譬如好似外国会用吓 IVF 嘅方式一次三五件咁样。 唔系，即系譬如唔系 生产力， 生产力唔系嗰个生育能力，唔系即系譬如嗱你。譬如最简单嘅就话你使用咗电脑之后，基本上个社会嘅生产力系翻咗两番噶嘛。以前你可能成个 floor 嘅 typist 去做呢啲文书嘅工作，而家你一个人一部电脑已经做晒啦嘛。 哦，即系其实用科技嚟替代呢个嘅人口劳动力系咪咁？ 系啦，冇错啦。咁你譬如你而家，譬如你就算你今日去睇咁样嘅，你最新鲜滚嘅啦，譬如 Tesla， 你而家 EV。electric vehicle 呢样嘢，其实又系一个生产力嘅提升，因为相对地嗰个营运成本系低好多噶嘛。即系谂下，你去买一件嘢，你其实 20% of 嗰件嘢咧，其实去咗运费嗰度噶嘛，好多时候。 嗯， 系咪？去咗 distribution cost。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喂，你用 EV 去运嘅话咧，你讲紧可能系你用diesel 去运，讲紧嘅系 10% 嘅价钱。甚至乎更低嘅话，咁你系咪有个生产力？个生产力咪提升咗？即系好简单啲嘢平咗啦。咁你即系其实就生产力提升咗啦，就咁简单。所以系通过呢啲方法去弥补嗰个人口老化所带嚟嘅生产力下降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你再睇翻大陆，屌你边度有创新啫？你边度有发展啫？你去咪就做工厂，系咪？咁冇意思啊！即系变咗就系话嗰个通过呢一个。切除一孩政策呢一个举措系唔能够解决到人口老化所引申出嘅问题咯，大陆。 譬如我哋其他国家唔好讲啦，澳洲点样去 tackle 呢个问题咧？咁其中即系一个好主要嘅就系你会见到啊，佢哋会鼓励翻啲人即系鼓励人迟啲先退休啦，即系好明显唔系鼓励啦，直情即系将嗰个退休年龄 焗 你将退休年龄即系一路咁褪啦。咁其实到我哋呢一班嘅时候，其实讲紧系可能72岁啊。我哋呢一班 主要系讲派发，即系有得攞退休金嗰年龄都系褪迟啦。 即系呢样嘢就其实即系延迟咗，即系政府要去俾开支呢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就会系譬如话养老啦，即系养老呢啲咁嘢。其实你见到其实之前澳洲咪成日即系同即系大陆签呢啲咩 free trade agreement 嘅，即系其中一样最大嘅 services， 即系澳洲会去供应俾大陆咧，就系呢啲咁嘅 age care 嘅，即系呢啲老年护理嘅呢啲咁嘅服务。即系基本上佢系即系中國係好希望去引入好多，即係喺澳洲嘅一啲大啲嘅護老企業咁樣喺大陸發展嘅，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其實即係澳洲喺依方面其實係做得都算有做嘢咯。 其實澳洲政府去 tackle 呢個問題就係多方面咁去做嘅，咁第一就係將嗰個醫療負擔轉嫁喺私營機構方面啦。咁你睇到我哋 Medibank 原本係政府 own 嘅一個corporation， 咁最近私有化咗啦。咁頭先都提到就係 賺錢啫嘛， 都唔完全係嘅，其實係國策嘅一部分嚟嘅，就係、是、希望將嗰個醫療負擔就轉，即係轉嫁翻落市場嗰度，而唔係醫療，唔係依賴喺個公共嗰個分定啊，即係個 source of funding， 佢就係佢其實嗱，你睇到好明顯嘅，因為點解嗱？譬如強積金，強積金其實私營噶嘛，即係唔係大鑊飯制度嚟噶嘛。 嗯， 即係只不過係政府話立條法例，佢話我哋一定要儲錢，咁但係儲咗嗰嚿錢唔係政府嘅錢嚟噶嘛，嗰嚿錢係只不過都係你嘅錢，不過你冇得攞住咁解嘅。咁你睇到而家其實嗰、那個醫療系統，其實政府係想做緊同一樣嘢，就話你逼你啲人去買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咁咁係雙軌制嘅，亦都係。咁譬如你強積金咁樣，咁你強積金係私人噶嘛，咁但係你老咗你都可以攞 pension 嘅，如果你冇錢係咪？咁但係就雙軌制咯。咁你而家同人哋嗰個醫療系統亦都係你有 Medicare 就係政府嘅，就係政府嘅醫療。咁你有咩即係其他有好多私人嘅health service providers， 就係佢哋就係私營嘅咯。咁政府嘅即係政策就話你一定要買私人保險，如果你唔買嘅話就罰你錢。咁嗰啲錢咪我嚟補貼去即係我嚟做其他嘢，即係當税咁抽咗佢啦。咁呢一個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將嗰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就轉嫁咗落去個市場，通過市場機制去緩和啦。咁你pension 嘅亦都係頭先講咗強積金啦。咁但其實除咗之外咧，就係、是、令到啲人更加健康啊。就你譬如見到政府會好多 program 就叫你啲人唔好食煙啊，唔好飲酒，有好多 program 去 tackle 呢啲嘢。甚至乎好多時候咧分定去你要戒煙嘅，我哋打個電話，我哋會有免費嘅服務提供俾你。點解要做呢啲嘢咧？其實呢樣嘢係 public good 嚟嘅，因為就係令到啲人去玩，少啲人玩 cancer， 咁你咪多， 咁咪遲啲死咯。 唔係，你知唔知 cancer 其實中 cancer 咧係好撚頭，因為點解你咪即刻死咩 ？cancer 係慢性病嚟嘅。 嗯。 即係你醫佢嗰筆錢就已經好撚大鑊啦，咁同埋佢又要你又要 take up 咗好多resources 去醫佢，咁而最大鑊就係咩咧？你失去咗個勞動力啊嘛，因為澳洲呢個資而家澳洲係個知識型社會，好多時候唔係靠勞力㗎嘛。你喺 office 做，使乜擔使乜台啫？係咪先？即係你五廿零歲嘅人、六十歲嘅人，其實仲會反應快過你個廿零歲後生仔。如果你講緊唔需要擔唔使台嘅話，一個五廿幾歲、六十歲嘅人係絕對會 壯年啊！ 係啊，一定好過你個廿零三十歲後生仔，因為經驗又好過你，學識又好過你。即係如果係一個即係佢係本身係有知識嘅話，我哋講緊一啲可能係一啲專門醫嘅。嘅行業啦，你譬如講緊律師、醫生、會計師或者 engineer， 即係你會工程師或者一啲技術性嘅工種，係咪？點會唔係啫？所以你其實就通過保持國民嘅健康，其實你係 preserve 咗呢個 society 嘅生產力，係咪？咁你另一樣嘢就係對一啲可能上咗年紀嘅長者或者我哋叫做 mature age student 啦，即係啲成熟。嘅學生啦，進行再培訓啦，教啲老人家，你會見到好多 community college 噶嘛，係咪？通常每一間大學，即係尤其是新少少，但可能會有一啲屬下嘅 community college 啦。咁你香港都有啦，不過香港就完全係做啲唔同嘅嘢啦。但其實外國嘅 community college 好多時就 offer 一啲上咗年紀嘅人去做一啲再培訓嘅工作，即係做長再培訓啦。譬如話 教 bookkeeping 啊，教你 係啦係啦， 即係教你做 maid 啊、成啊咁樣，或者係做 child care 啊、成都有。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就係再培訓，就係話可能你以前做個工種已經唔需要啦，咁而家再培訓你，或者最簡單嘅就係教一啲可能上咗年紀嘅國民去學開用電腦啊。或者學一啲新嘢啊，我哋話齋頭先 bookkeeping 啲，咁呢啲其實就係令到嗰個老化咗嘅人口就依然都會有生產力，甚至會提升整體生產力。咁就其實將個人口老化所衍生出嚟嘅問題就緩和咗嘅，即係變咗你會見到係好多方面、好多層面咁去 tackle 呢個問題，就唔係話單單透過你生多啲仔啦咁樣。再 turbo 講就係其實就根本就多鳩魚嘅，你去。叫除非你捉啲女人去打种嘅啫，如果唔系你变咗边个肯生仔啫？讲真，尤其是大陆嗰啲立立乱地方，大佬生个仔出嚟又要扑奶粉、扑学位，又要抌钱落去，边个够胆生啫？而家仲即系你唔同以前啊嘛，大佬系咪先？ 我世界都唔同咗啦，即系以前可能系话你都讲啦，以前系 baby boomers 嘅年代，而家已经唔系 baby boomers 嘅年代，你都讲得出嚟，个 generation 已经唔同咗，即系而家亦都系竞争亦都咁大嘅时候，好多譬如话我自己做家长，我都好明白呢样嘢，就系发觉喂真系一来啦，凑凑凑。 多个真系好贵，好好 Q 辛苦啦。但系即系另一边厢，我唔会觉得即系你会可以摆到咁多resources 或者系即系好多资源，尤其是即系最尾都系讲紧钱嘅嘢呢样嘢，去摆到落去即系培育细路哥啊咁样咯。 好难生，因为如果澳洲计啦，咁你喺土生土长嘅话，可能你可以早啲生仔，因为讲紧可能你廿零岁啊毕业搵份嘢做。25、6、7岁，我哋可以已经可以生仔啦，系咪？咁而家好早咯，其实已经好早咯。咁你生仔，咁但系你一生咗仔之后，可能你变咗你好多嘅，你话斋好多嘅资源，你就投放咗你嘅下一代身上啦。咁呢个冇问题。但系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即系好似唔好我哋，即系我咁样，咁你系出咗个读书嘅，咁你可能甚至乎你要进修嘅，咁你先至可以有咁嘅竞争力嘅。但系你搞完一轮，你都三张嘢啦，仆街，你点系咪先？ 但系唔系，你一出嚟同人讲喂，我律师嚟，我大把女朋友喺度啦。 你意外噶嘛？ 你以为啊咩啊？意外咪就系咁先扑街。你受嘅教育越多，你就知道越点样去防备意外啊嘛。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呢个系事实就系话。是男同女都是的，很多时候你出了个读书的人，或者你可能做了其他事的人，你搞完一轮已经30岁了，那你30岁刚刚开始的，讲紧即是不要刚开始，可能还是很早期你的事业的早期，那你会去做其他男女都是，你会去即是你会去希望去晋升，或者你去作新尝试，你根本不会有时间生仔的。是不是？即是跟以前不同的嘛，你以前 BB Boom 刚刚30年前屌咗咁多嘢，即是你十零岁已经结婚，廿零岁已经生仔啦，系咪先？我老豆我个年代廿五岁先生仔已经好迟啦。 即系讲翻，譬如话如果大陆即系而家我放宽呢个一孩政策，或者系即系变做二孩政策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你就咁随，即系就咁话哦，而家你可以生两个啦。咁我咧就咁做呢样嘢本身即系大陆班人会唔会可以哦？咁啊，快啲翻房搞嘢啦，即系生翻件啦，咁样唔会咯。即系一路以嚟， 大陆嘅情况会唔同啊？即会唔会？因为你好多时候都系先进国家啲人唔想生仔噶嘛，但大陆佢个先进程度又未去到话，澳洲啊呢啲国家 大陆啲人会更，大陆啲人会更加唔生。 你点解咁讲咧？ 佢嗰两公婆而家都已经咁过得咁苦啦，生个仔出嚟咪仲扑街。佢哋而家都掹掹紧够食。你睇下北京嗰度。那个房屋问题，即系好多人都系住喺贫民区、徙置区，根本连买层楼，希望有一个市市正正嘅单位都冇，系咪先？老婆老公都要出省打工，跟住乡下又有老人家要养。 你个心分析似系你嘅谂法、哦，即系你一个先进地方嘅人嘅谂法、哦。通常系越系贫穷嘅地方，嗰啲人嗰个生育就越多。 就越想生一个嘛， 系啊，冇乜所谓啦，天生天养啊。 唔系你嘅意思系农村人口会倾向生更多嘅细路啊嘛？ 唔系，你睇生得最多，通常都系印度啊嗰啲地方嗰啲国家，即系佢唔会谂话，哎呀，我都咁穷啊，我唔好生一个啦，即系咪呢个观念嘅问题嘛？呢个系我意思系咁。 但佢系喺农村里面生活先会有咁嘅观念啊嘛，大家喺大陆里面好。即係嗰對夫妻喺一個生育裏面，我覺得即係教育係其中一樣嘢，但係即係我覺得係當嗰啲農村嘅人口移居咗城市之後，佢面對咗個城市嘅生活壓力嘅時候，咁佢自然就生兒育女嘅意欲會減低咗噶。咁係啦，即係當然你女性受教育都係其中原因啦。女人一受教育就冇咁容易生仔噶啦，因为第一就你又要用多啲时间读书，第二就系你嗰个生仔嘅机会成本又高咗好多，系咪？你又要唔做嘢一年两年咁就唔搵超好多噶嘛？ 咁我过来人啦，我记得即系澳洲早排嘅时候都即系有好多 incentive 吓，俾即系政府系去鼓励我哋去生育啦。咁最其中一个最大嘅就系 baby bonus 啦，生一个细路哥会俾6000蚊你，6000蚊澳币，即系而家 免税喎，免税 你对系啊，免税你对翻五都有三皮嘢啊，系咪先？咁但系嗰阵时唔系讲对五啊嘛，对七噶嘛，系咪先？咁我记得嘅，点解我咁记得就系因为我真系趁住仲有 baby baby bonus 咧生嘅，所以呢個 incentive 真係 work 嘅。咁但係咧，即係譬如話，係 你諗住生啫，你還要都諗住生嘅係嘛？ 係啦係啦，我諗住生就係唔好搞咁耐啦，即係唔好停咁耐啦，趁住仲有 baby bonus 咧就生咗佢先，咁佢起碼袋咗嚿錢先啊嘛。咁當然我唔係為咗個 baby bonus 生個。係 啦，你問佢無端端話，哎呀有錢收啊，就阿老婆生仔啦咁樣。 即係譬如話，你話大陸咁樣，你試下有個baby bonus 啦。譬如話每一個生出嚟有7000蚊啦，睇下生唔生。我諗大班人排住喺生。 生咗唔養咯。 係啊，即係當然會更加衍生到更加多嘅社會問題啦。 其實所謂人口老化都係一個年輕人同埋老年人比例上嘅問題嚟嘅呢個。 系啦，即系一个年轻人要去照顾六个老年人咁样咯。 唔系，但系始终佢而家由一孩所谓取消一孩政策改为二孩啦，始终都系一个正常，即系迈向比较正常嘅一个步伐嚟嘅。 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其实依然都系有生育嘅限制，只不过由一个变成两个啫嘛。即系你唔可以生三个，理论上。 我记得即系之前糖水，我哋好耐之前啲集数都讲过，就系话其实一个咁独裁嘅政府要去管理一个咁 Q 大嘅国家，其实系注定失败嘅。 系噶，你嗰个人口嘅总体个数量，即系归纳翻啦，你个总人口嘅总体数量，而家唔系讲紧嗰样嘢，只不过系话你年轻人同埋老年人个比例咯。咁佢做呢样嘢迈向正常。化都是合理的，但是话 都是好事 嚟嘅。都是好事嚟嘅，但是如果佢话想通过呢个政策去解决任何嘢咧，就唔可以解决到太多咯。佢只不过可以将嗰个比例或者系调整翻。咁但系佢嗰个国家人口可能会增加一啲，但系你讲到咩生产力啊、经济发展啊，咁你最终其实就讲一样嘢啫嘛，就系你嗰个人嘅质素。就係咁簡單。 因為你睇翻日本都係面對一個好咁一樣咁嚴重嘅問題㗎。咁你日本老年人又係非常之老，人口老化又係非常之嚴重㗎。即係所有勞動力集中曬喺某幾個地區咁樣。 係啦，因為日本佢本身佢嗰、那個經濟基數已經係好高嘛，因為佢即係話佢已經發咗達㗎嘛。咁同埋嗰啲所謂經濟問題，好多時話唔係話嗰啲老年人佢係有錢㗎。 都唔使 我翻养嘅，系啊，根本佢唔使你养嘅，所以 有间屋喺乡下，自己搞掂。 系自己搞掂，佢自己储埋啲钱喺嗰个邮政局嗰度，佢攞出嚟使，咁所以整你而家讲紧嗰个所谓日本经济问题，只不过系佢日本整体经济收缩啫嘛。咁如果你唔计嗰啲老年人，佢自己养自己嘅，佢你嗰啲后生仔见到啲嗰啲老年人退休，咁你其实你嗰个社会。是多了机会给那些后生仔，所以是他在他们来讲未必是一个问题来的。 共产党都是倒行逆施的，所以你看搞到今时今日，即是我们今集都没有讲过那天男女那个比例的不平均那个男女比例的失衡呢，其实对个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个社会的安定造成很大的影响啦。 太多独男 嘛。是啊，你太多独男啦，是不是嗱，即其实好老实讲，就是你宁愿嗰个社会是多单身女性是好过多单身男性，因为其实多单身男性相对来讲个社会是会动荡啲嘅，因为你会即係係咪先，你会容易会有风化案啊，或者即係依啲啲男仔唔知点算好，咁佢搵唔到女仔嘅话，你搵唔到老婆嘅话，咁你变咗就因为男仔天生比较 aggressive 啲嘛。系嘛？即系会容易地个社会会相对地冇安定啦。咁另一方面就是你个男女失衡到咁样嘅时候，你变咗好多传统观念都会逆转咗嘅。 我谂到好多方法解决嘅，即系譬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咪得咯？ 冇影响，冇影响嘅，有乜关系？唔系啊，咁 你应该会多咗个位。 你唔系你 fix 咗噶嘛比例？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个比例差唔多，咁你咪男同志同男同志结婚，女同志同女同志结婚，咁啊 equal offset 咗。 系，仲更加少细路哥添，唔知 啊。offset 咗咯，唔系就算你容唔容许对依个男女失衡系冇影响嘅。咁早前有报道啦，就话即系通常首当其冲系三低人士啦，即系你阿妈女人嗰啲啦。三低人士嘅意思就即系低收入、低学历同埋低质素啦。 咁啊，同水就话屌低质素咪真系包含埋你低学历同埋低收入啦。咁我谂佢呢度低质素嘅意思即系 refer to 你个外形啦。如果你好啊靓， 即系基本上样衰系嘛？ 系啦，即系基本上简单啲讲就系样衰穷同埋冇文化。我觉得佢应该系咁样表达。即系你系私人嘅，你系歌星嘅，咁我谂可能会好少少啦。但 anyway 咧，就其实好多传统嘅观念会逆转咗啦。咁你其实系个 supply 点啱啊嘛。咁你女仔少嘅时候，你啲女仔咪贵咗咯，系咪？即系好简单嘅啫，即系好似香港咁样咁啊，啲个香港啲港女已经咁夸张啦。咁如果按照呢个逻辑去行嘅话，咁但是大陆嗰啲女仔就应该会比港女更加严重咯。因为个 demand high demand 啊嘛，相对地。 炒一啲，我今日睇 SBS 嗰、那个呢、這个而家好 hit 嘅喺澳洲嘅一个中国嘅一套叫做《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即系而家系喺我哋澳洲社会里边咧，系好 hit 好多。 啲鬼妹好捻迷啊，对温啊嘛，系边先对温咁样话乜捻嘢对温啊？ 即係其實就係一套即係有24個女仔喺度揀男仔嘅一個 program 啊嘛。 而家好 hit 咯，但係即係呢個男女失衡，呢、這個男女比例個平衡咁樣爭咁遠咧，因為其實113對100呢個其實係爭好遠，講緊係 more than 10%， 其實係好講緊係好嚴重，因為我哋講緊而家係壯年。適婚人士有呢個咁嘅比例，你除咗打仗之外，我睇唔到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 即係有啲天災咁樣先至可以。 因為以前個社會就係點咧？就其實女性係比男性多噶嘛。咁但係因為所謂男性係比女性多啦，因為啲人中意生仔嘛。咁但係就啲男性因為有夭折率高，同埋有 啲拎出去打仗。 係啊，拎出去打仗，大佬你講真打出一得出，你知大陸。啲史書，你睇翻史書一出， 幾千萬咁死噶嘛？ 係咯，十萬八萬，即係十，你知唔知十萬人嘅戰爭喺西方歷史嚟講，已經係一場可歌可泣嘅世紀之戰。屌你老尾，我有陣時睇啲歷史，我睇翻十萬人撲你個街啦，秦坑照追都30萬啦，你十萬啲乜撚嘢？算係乜撚嘢戰士啊，大佬！你睇嗰啲咩斯巴達講嗰啲係一萬幾千八千人嘅啫，已經係好撚大件事啦，已經你知唔知啊？即係咁係講緊同一個 level 嘅嘢，咁所以其實大陸中國從來都係即係男性唔會有呢個問題啊，一夫多妻冇問題，因為啲男人通常都好撚快死嘅，一唔係打仗死鳩咗，一唔係就病死咁樣，所以就剩翻個女人喺度咁啊，所以一夫多妻唔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如果而家嘅話，咁你成個傳統觀念係完全逆轉嘅，咁我覺得對嗰、那個即係最合理嘅一個推論就係話，你對固有嘅家庭觀念會造成一個極大衝擊，即係話可能但是啲人會覺得我唔會結婚啦，我點解要結婚呢？係咪？可能即係好簡單啦，你女性可能佢結婚嘅意欲相對減低，因為佢選擇多咗，係咪？同埋佢即係佢覺得話我 high demand 咁我揀啦，其他咁可能佢揀到30、35、40，可能佢都仲可以有市場，因為個 demand 仲喺度嘛，咁你相信就可能你男性可能又要即係去即係貴咗咯，簡單啲講啲女，你明唔明？咁你變咗又要可能我要搵多啲錢，又要依樣嗰樣，咁變咗對可能傳統 對女性咪好事咯呢、這個 係啊，但係你變咗對傳統嗰個家庭觀念，即係以前即係我哋傳統覺得我一定要結婚，然後你生仔組織家庭，可能呢個觀念會有更加大嘅衝擊咯。 嗯，喂，咁阿 Sam 你都要加快起步咯，咁 你冇讲啊，讲咗呢啲嘅。 喂，咁我哋吓、啊、今集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讲下，睇下有冇啲澳洲嘅话题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咁我哋吓、啊、下次仲有见面，拜拜， 拜拜， 拜拜。